梁敬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黄仲远 Mills。 好啦，咁啊，我哋三兄弟今次真系可以合体喺， 喂，真系、哦，有几耐啊？好耐喎， 实体啊，今次啊， 系啊，上个礼拜我哋都系喺网上吓，唔、啊、系，应该唔系网上，喺电话做， 电话系啦， 系啦，咁今日我哋终于可以坐埋一齐啦。咁啊，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唉，我度出嚟嘅，所以我就俾人叫咗我坐咗喺呢个咁样嘅位度。 责任制啊嘛，我哋要 系啦。咁啊，题目咧嗱，如果就咁睇中文字咧，就好难明嘅，叫做自己嗱。佢有个 quotation 嘅，咁啊，做自己的时间。咁其实咩意思咧？咁啊，好多人都误解，以为就系 my time 啊，即系我自己做翻自己嘅时间。咁但系其实咧，如果大家最近有听过一啲字眼叫做 me time 咧，你就明白我其实想做乜噶啦。咁呢個做自己嘅時間咧，就好多人都以為自己其實喂好即係做自己有幾難咧咁。嗱呢度我哋有幾個層次去講，不過我先開頭咧講咗個小故事做開頭先。咁話説咧，我有個同事咧，我教書嘅同事咧，咁佢而家即係冇做退咗休噶啦。咁佢就好大壓力嘅工作，咁亦都咧佢係一個好好嘅媽媽，咁佢就照顧佢啲老婆老公啊、仔女啊，或者係佢啲學生照顧得好好。咁但係咧，我成日見到佢咧就好辛苦，因為咧佢又要改簿，又要即係煮曬飯啊，餐餐計曬數啊，好努力嘅一個人。咁但係咧佢就壓力好大。咁然後跟住咧佢有一次就同我傾開偈啦，我就問佢點解你成日都咁眉頭深鎖嘅咧？其實佢又成日 present 到自己其實係好嘅喎，即係各樣嘢工作啊或者係家庭都好好。咁後來咧，我同佢做咗一輪即係分析啊，佢屋企嘅情況啊，佢工作嘅情況咧，我就提咗一個好簡單嘅，即係叫做實驗品啦，叫佢試下做啦。咁我就話，不如你有幾耐冇試過出去買下嘢，或者去按下摩，或者做你自己覺得好耐都未做過嘅開心嘅嘢咧？咁突然間佢嗱，我感覺就嚇，佢好似叮一聲咁樣咧。咁然後就突然間醒起係喎，咁於是乎我就不如你唔好嘥錢去諗咩睇醫生啊，搞咁多嘢。你或者如果你唔信我嘅，可以揾個醫生問一下。咁佢又真係走去問一下醫生。後來咧，佢就同我隔咗個禮拜之後就講啦，我見到佢開心翻啲啦。佢就同我講咧，佢就話啊，我終於明白原來我係需要買下嘢 shop 物品嘅。喂。我係唔係淨係得屋企同埋即係所謂工作？嗱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好多聽眾咧，尤其是係嗱，經過我一定即刻播俾你噶啦。即係嗱，我啊冇做人老豆呢一個經驗啊。其實係咪我成日聽我啲 friend， 尤其是啱啱新做新手爸爸嗰啲咧，真係唉，唔知佢點搞嘅喎。 咁回想十幾年前，我啱啱我細路出世嘅時候咧，咁一方面你都幾開心啦。另一方面，你又真系你将个时间系专注于佢身上，咁你又要半夜三更起身喂奶啦，换下片啦。咁有阵时你放工啊，好想快啲翻屋企啦，见下佢啦。咁两公婆之间嘅相处，其实都将个中心已经专注于喺个细路身上。咁有阵时你可以话。自己的时间是少了的，那我好一点的，即是都会有少少时间做回自己的事，但是初去出世那段时间，但我是享受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小孩嘛，虽然半夜三更起身喂奶是都相当痛苦。 我正想 说 你是不是没换片所以享受的？ 哦，换片这家东西很熟手的，那时候两夜就搞定了，但是你話可唔可以去到你啊一開始嘅時候嗰、那個你個同事嗰、那個程度咧？咁我就冇嘅，因為可能女性係辛苦啲嘅，因為除咗譬如我哋湊細路，佢又仲要買餸煮飯啦，即係喺個社會嗰、那個嗰、那個 norm， 即係嗰種 定型 方面咧，係佢係要花多啲時間喺個家庭上邊嘅，咁係會蝕底啲嘅。 都唔好話有子女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咧，有一個即係啲地方性嘅一啲嘅小調查咁樣咧，好簡單嘅啫，即係問一下個人咧，究竟咧有幾多時間係喺度諗自己嘢嘅？其實咧，九十幾個 percent 嘅時間咧，一日裏邊咧都唔係諗緊自己嘢嘅。例如啦，即係佢可能喺公司裏邊為咗工作啦。为了同事啦，为了应付上司啦，为了应付其他的部门的同事啦，基本上啲嘢咧，究竟 嗰件工作咧，佢系咪真系自己中意做，或者甚至乎啊，有冇谂过啊自己点样做得最好咧？咁其实都可能未必咁多时间。跟住谂下，跟住放工啦，你可能又会同朋友一齐啦。同朋友一齐嘅时候倾咩咧？又系倾公事啦，又系倾其他嘢啦。就算你唔系倾公事，你话倾足球嘅，都系唔关自己事嘅。跟住翻到屋企啦，咁如果有小朋友嘅，咁可能就系要做功课啊，或者去玩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讲真，现代人如果冇小朋友嘅，你咪翻去又咪系睇下手机啊，上下网啊，跟住搞下啲股票啊，即系其实都唔算系谂下自己想做乜，自己中意做乜，系咪做紧嗰样嘢咧？自己系觉得系好欢愉嘅，即系基本上系好少。跟住咧，當中咧就話咧，有啲咩問題咧係好難到嗰個人嘅咧？如果一問嘅話，就係邊啲咧？就係話，喂，究竟咧，你知唔知自己中意啲咩工作噶？喂，究竟你知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嘢？追求咩生活噶？如果你話到係話，喂，你知唔知咧人生嘅目標係乜嘢噶？咁佢哋話，哇，可能嘥幾年時間咧，佢哋都答唔出嚟嘅。係啊，即係你諗下，所以咧，基本上咧係好少。呢啲咁样嘅时间，所以周 Sir 嗰个点题都好好嘅，即係好少 me time， 就算佢哋啲 my time 呢都唔系 me time 嚟嘅，都系做緊其他人嘅嘢囉。 嗱呢度我都再想补充少少，呢个冇 me time 呢个问题呢绝对唔系今时今日发生嘅事嚟嘅。就算我諗返我自己读书嘅年代，即係由去考公开试有压力开始，甚至乎我去揀科，嗱唔好講咁遠啦，即係由揀科，其實嗱當然啦，我哋有部分人係會揀下自己中意嘅科啦，但係更多嘅情況其實嗱由嗰度開始就出事噶啦，因為就會諗好多前途嘅問題啦，或者會諗好多咧就係將來啲出路啊嗰樣嘢，嗱我自己都係噶，真係好老實講，細個讀書嗰陣時好多時都唔係有一個即係自己嘅諗法嘅，好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切入點嘅事嘅問題啦，咁我哋慢慢習慣咗嘅，其實係為誰辛苦為誰忙。我好記得我自己學輔導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我爆喊嘅 moment 係咩？即係嘅時間係幾時咧？就係我突然間做一啲即係叫做討論嘅時候咧，我突然間發覺我直到33歲，我都從來未試過去同人飲茶嗰陣時咧，係叫我自己中意食嘅點心。我会被教育到咧，去记晒我身边亲朋戚友，尤其是老细啊，或者老细过老细，究竟佢中意食炸点啊，定还是中意食春卷啊？究竟佢中意饮咩保利定寿美定系奶茶酒糖咧？咁，但系我嗰日我真系突然间崩溃咗，我冇谂过，原来我咁大个啫，攞住张点心纸，我系从来冇嗌过我自己中意食嘅点心。嗱，咁我讲埋俾你听系咩嚟？其实系咩已经冇咗噶啦。我谂好多我哋呢辈以上嘅听众就会知，就系、是、有冇见过细个有啲有把遮嗰啲遮梨糖啊？即係有啲椰絲喺上面， 上邊嗰啲 係啦。咁而家如果係年輕嘅聽眾咧，係完全唔會有呢個經驗嘅。咁但係我嗰刻突然間嗱，當然你問我仲有好多嘢想食嘅，諗翻轉頭我咁即係我唔係食夠好多嘢想食啦。但係原來我發覺我從來冇叫過呢樣嘢。咁細個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因為爹哋媽咪會覺得呢啲嘥錢嘛，咁貴嚇，買嗌個鐘點食啲咁樣嘅廢物咁樣。跟住然後其實一路個腦裏邊咧，其實係從來真係冇諗過自己要乜，係不停喺度為咗別人嘅喜好，甚至乎。要活出人哋想我有嘅形象，嗱呢一个系我觉得好多嘢嘅源头咯。 咦，我又唔系喎嗱，如果你用饮茶做一个例子咧，即系我同人哋饮茶嘅时候咧，我就会嗌啲我中意食，亦都我估佢中意食，同埋我知道佢中意食嘅东西，咁我就唔会全部啊，净系 即系你综合咗成个情况嚟到。嗌嘅系咪？ 系啊，即系如果我自己唔中意食嘅话咧，我有阵时候我净唔嗌添，因为自己唔食啊嘛。咁当然啦，如果人多嘅时候，你嗌一啲唔同嘅东西，你梗会有人去清咗佢嘅。咁我其实你一出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第一印象咧就系咩？我同你讲过啦，我觉得你系一个左交题目嚟嘅。即系嗱，你话 me time my time， 其实 喂 ，my time 咪一樣得咯？點解你要將佢再細分做 me time 咧？呢、這個世界已經夠煩噶啦，你又再將啲嘢再煩多一樣嘢，再將佢細分落去，又話哎呀，其實咧 my time 其實唔係 me time 噶 ，me time 咧其實就係你做一啲你中意嘅事，其實 my time 都可以噶。你再細分嚟做乜咧？ 我又有啲唔認同嘅，我話撐阿周 Sir 啦，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唔係，因為你有時 my time 你都唔係做緊自己嘢。 嗯。 嗱 ，me time 個情況咧，就真係例如嗰個嘅中心點咧係自己嘅，即係例如我做嗰樣嘢係我中意嘅，令到我有心靈嘅滿足嘅，係啦。可能係甚至乎我自己一個人做嘅，但係 my time 咧，你係好多時咧都係同其他 others 嘅嘢，即係其他人或者其他事情嘅嘢咧藕斷絲連。而當中咧，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其實係講緊咧，究竟一個人佢知唔知自己想做乜？如果佢唔知道自己想做乜，佢就唯有跟個 norm， 即係跟個社會嘅一個即基本上嘅社會要大家做乜嘅時候，佢係會做乜。所以咧，你話喂放工不如 happy hour 啊？既然 happy hour， 不如就大家摸住酒杯底飲杯嘢，跟住一路傾偈啦。嗱，你諗下呢一個咧，其實你以為係 my time 係好輕鬆，但係其實你都跟咗，點解我一定要 happy hour 係咪先至最 OK 咧？係啦，即係而且啊，可能就係點解我一定係要飲酒咧？會唔會有啲人都想飲下茶嘅咧？即係都可能係冇特別咁飲過，因為大家就哦咁好咯，去啦咁樣，即係冇特別一個話去諗下究竟係咪自己中意，或者點樣可以叫做叫做 maximize 叫做最大化自己嗰個嘅滿足感。咁係驚呢一樣嘢咯，所以就係點解要分 my time 同埋 me time。 我補多一句啊，其實咧最大嘅分別係在於個自覺個程度有幾高。Me time 其實係你真係要比較清楚自己嘅需要，然後尤其是內心的需要。My time 其實就係一個真係好 physical， 我有段即係一個好物理性嘅，有一段時間係我去 own 嘅，我去控制嘅時間。正如頭先 Mills 講，其實嗰個我自己控制嘅時間咧，更多時候係為咗處理一啲社交上嘅需求，我哋。要做一個不是我自己內心需求，是我要扮演一個大家用我自己時間去為人哋服務的事。我舉個很簡單，我呼應回開頭講，很多時啲即係太太啊，即係啲女士，我不知道聽眾裏面有冇呢啲經驗，就係其實咧好正嘅，好多時咧就係、譬如有要湊小朋友咁樣計啦，咁老公就放下你假，嗱我唔知阿警覺有冇做過呢啲壞事啊，好我放下你假。你就去出去做可以買嘢啦，你 shopping 啦咁。有陣時啲媽媽呢啲 shopping 時間咧，佢會走出去唔覺意買咗啲親子物品，又或者係結果幫老公買一條呔。嗱，其實冇錯嘅，其實可以係咁嘅。但係我頭先正正就係講啦，可能嗰下佢已經自動化咗，自動導航咗，就係我作為一個太太咧，我就會走去買一啲我平時想買嘅嘢。反而佢自己嘅需要，我相信我見好多女士咧，尤其是譬如有陣時我做開啲輔導嘅個案咧，有陣時我好容易睇到點解個屋企有陣時會有啲衝突出現，就因為咧個壓力喺譬如有陣時喺爸爸有陣時喺媽媽啦，個個家庭唔同啦，甚至乎一個小朋友都係有陣時小朋友都會噶，因為譬如爸爸話我俾時間你休息，咁你就去瞓覺啦，咁點解你去打機？咁你明唔明個問題啊？就是、因為嗰刻。甚至乎佢打機都唔係啊，呢個係好常見嘅。 嗯， 有陣時個僆仔掛住打機，但我哋成日誤會佢係懶啊，掛住玩。但其實佢打機只係逃避，唔想做其他嘢啫。 嗯， 當你再深入啲問佢咧，好多細路咧會同你講，其實我唔係咁恨打機嘅，我其實係想做其他嘢嘅。但係因為冇人點撥過佢，話俾佢聽，其實佢自己真實可能佢想出去撲跌都唔定嘅。但係佢從來冇真真正正問翻自己內心要啲乜嘢，我覺得呢一樣嘢喺而家嘅香港社會咧，我覺得都幾需要咯。 點解咁需要咧？我始終嗰句咧嗱，啲時間啊空閒落嚟啦， 嗯， 我可以支配啦。咁啊，仲遠咧就話從一個心理學角度嚟講咧，一個社群咧就啊跟大隊咁樣嘅心態嚟去啊。放工走去吓、啊，欢乐时光咁啊，一齐去，唔去又好似唔系好合群咁样。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就系、是、佢人本身 如果佢係有多少少自覺又好，或者多少少自主又好，嗰段時間，嗰啲時間係我噶嘛，我中意做乜就做乜。我就算嚇、啊、坐喺度乜都唔喐嚇，阿羅素啊，羅素有本書啊嘛，懶散眾啊嘛，《In Praise of Idleness》。嗰、那個就係一個好有自我意識好強嘅人，喺一個空閒時間，佢做啲乜嘢？咁當然本書入邊嘅深究其實就話你坐喺度唔係戇居居嘅，坐喺度其實你喺度冥想啊，你喺度揾啲好堅嘅嘢啊。所以咧，每個人咧都係啲空閒嘅時間，咁個社會先可以進步嘅，我哋嘅知識先可以跨越嘅，因為佢可以諗啲無謂嘢、無謂嘢、無無下位咧，可能變得好有為咁樣。咁嗰個意識上，其實你都唔需要分咩咪或賣嘅，因為我始終我一句，我就覺得有陣時咧。在个社会上将一些事物譬如 my time 的东西呢将它再细分化呢其实有时候是没有事找事来搞的。 嗯、 是将那样东西细分其实我一早知道的 my time 的话我再将、要有些是自我实现的不是为了家人不是为了社会来服务的。咁只不過而家你知社會學家嘅咧，最中意係搞搞震嘅咧，創啲新名詞出嚟嘅咧，咁就將個 my time 就整到變成 me time 咁樣。我始終覺得呢個嘢古靈精怪嘅。 咁啊嗱，可能其中一個咧，可能都會諗到嘅就係、是、你可能都係咧一批人係比較自覺性會強嘅。 嗯。 系啦，其实以你嘅性格都不嬲都系会咁样嘅，即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啊，或者自己嘅意见啊。咁呢一个性格嘅人的而且确系会多啲去谂，我点解要随波逐流？你去啊，其实我唔系太想去啊。咁嗰只，但系的而且确咧喺嗰个我哋叫做bell shape 嗰、那个，即系好似个钟嗰个嘅 一个正常分布啊 ，normal distribution 啊， 正常分布嘅情况咧就系、是、绝大部分人有80几%，最少至90%人咧，其实就系会几随波逐流嘅，而且佢系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嘅， 即系美丽新世界入边嘅加码 啊，系啊，其实等间都可以讲下嘅，呢个其实喺心理学咧就叫做路径依赖嘅，等间就可以倾下系有得解添。 喂，我哋系咪有人点咗只歌啊？我哋只歌系问我话陈丽诗边位拣噶？ 梗系最老嗰个拣啦，即系点 解拣呢只咧？话一阵我想借你呢只歌咧去驳翻你嗰、那个吓话、啊、我左交嗰个问题啊！一阵 成日 问 我啦， 咁大家听下先啦。 剩有几多？问我悲哭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当年手指公向上是杀死之类的负面含义，但是今天我们手指公向上就是表示 like， 意思是正面。这方面 Facebook 固然推广有功，但是都只是跟风，并不是原创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用了竖起手指公作为点赞，手指公向下就表示不喜欢，但是其实 like 这个掣并不是 Facebook 想出来的，最初在2007年在叫做 FriendFeed 的平台推出来， Facebook 收购了它之后才使这个功能发扬光大。包括 Facebook 等等的互联网平台巨头，虽然就未至于好像罗马时代一个手指公动作决定人生死，但是他们拥有并且控制着每个网络用户数据怎样用，又可以决定我们哪些能够看到，哪些不能够看。各位会向这一种情况继续给 like，定是手指公向下呢？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经典广播剧《烛光秋夜紫罗兰》， 我何艾迪22年来从未获得爱情的滋味。但是我又用虚伪的爱情去呃女人的钱，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李学斌， 我的确是陪你不起，因为你实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张德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烛光秋夜紫罗兰》，3月6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3月5日星期五啊，今日又是我周志恩啊，同有我两个拍档啊梁敬国同埋黄仲远喺度。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做自己的时间 ，me time。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咧就讲到嗱，我哋三兄弟虽然啱啱吓破镜重圆， 就要反目噶啦， 但又要反目啊，真系大家利是 兄弟觅长啫， 系嘛？但系我好老实讲咧，我又唔系话要驳你，但系头先你讲嗰两样嘢咧，正正就系回答翻点解咧 me time 同 my time 嘅分别。頭先你隻歌咧就係問我嘛，其實好有自覺，唔係個個識得問自己噶。嗱，呢個即係好快答你啦呢個。而另外你頭先舉嗰本書就係講羅素咧，其實你諗下絕大部分嘅人啊，即係正如頭先阿 Muse 講，絕大部分嘅人咧喺嗰個過程問，唔好話問我啊，唔好問自己啊。其實喺成個佢獨處嘅時間或者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咧，其實佢真係唔知道自己其實係要乜或者做緊乜噶。咁所以咧，我用嗱你自己隻歌，其實裏面咧唔係個個都似陳麗絲嗰個年代嘅人咁識得想知道自己嘅 identity 個身份喺邊。嗱，岔開一句啊，問我呢隻歌，如果我哋當時讀文化研究或者讀社會學咧，就係、是、講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嗰個時期啱啱開始啊，真係自己揾自己嘅價值觀或者自己揾自己嗰個諗法。同樣道理，羅素頭先你講緊，喂，基本上佢就喺個過程裏面，佢係 in search of the self， 係揾緊自己嘅過程。嗱呢樣嘢咧，我又即係好老實講，呢樣嘢我唔知兩位有冇呢啲經驗。一個人嘅時間咧，其實漫無目的喺條街度行咧，我就試過好多次嘅，就係、是、可能有啲唔開心又好，或者有啲開心都好，冇乜特別嘅。但我哋喺條街度行咧，其實係戇渠渠，唔知道做緊乜。側邊啲車咧就喺度發發發咁樣過啦，啲人喺度好多聲啦咁。咁然後跟住你係漫無目的嗱，咁嗰個其實嚴格嚟講，你係自己一個人，你係自己一個人過緊你自己嘅時間嘅。但係其實你係漫無目的，唔知道要自己要乜嘅。而我諗我哋比較着重而家咧，就係我哋要揾一個時間去揾翻自己心靈咧，尤其是特別係心靈嘅需要嗱。隔多唔夠12个钟咧，我聽朝咧我就開始又要上嗰啲咁樣嘅 meditation 啊， 咁、有 冥想啊， 我哋而家个叫静观啊。咁、嗰个时间咧，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就好多嗱，我唔知一间会唔会玩我哋头先 off mic 真系试下， 唔知嗱一间再谂下睇下会唔会咁玩嗱。但系其实咧喺个过程里边咧，我谂有陣時得意嘅地方就係我哋以為我哋有個時間係去諗自己嘅嘢都好啦，或者我坐喺度發吽豆喺度諗自己嘅嘢都好，但係咧其實喺個 search 喺個揾嘅過程裏邊咧，嗰種自覺同埋去反思翻自己嗰個身處，不論係外在環境，還是係自己裏邊內心需要嘅過程咧，其實喺城市人裏邊咧係罕有嘅。 嗯， 尤其是當你直接啲講，當大家工作繁忙。即公司兩忙啦，其實真係你係忙到一個點咧，唔好話咩食飯啊！嗱，好簡單咧，問大家個問題。頭先我哋出去食飯啦，其實我哋都冇認真地 depth 清楚嗰隻龍蝦同啊，究竟係澳洲嘅定還是即其實真係你認真講，我哋譬如我哋走去做嗰啲正觀嘅練習，我哋譬如講正觀嘅飲食。有陣時我哋都會特登試一下啲飯嘅味道，其實我哋真係好嗱，大家試諗下飯係咩味啊？其實我哋真係冇認真地去思考過咯。 哎，我有啊，即係最好食一隻飯一隻米咧，即係就唔講呢個名啦，即係泰國絲苗嚟㗎啦。咁嗰隻飯食出嚟係真係好唔同嘅嗰種味，嗰種質感同埋係甜甜嘅，因為啲飯你知道有糖啦，所以糖尿病食飯食得多都唔好啦。咁另外亦都係其他嘅泰國米咧，有啲唔同程度嘅甜同埋佢一種香味嘅。咁所以泰國米叫做茉莉香米就係咁解啫。即係但係你唔係個個都可以用茉莉香米呢個 mark 頭嘅喎，喺泰國米嗰度。咁所以你話頭先城市人不幸地咧，我哋社會所謂嘅越嚟越先進咧，人嘅時間咧就變得越嚟越少啊！即係你話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啊！即係你話 my time 又好 ，me time 又好，所以我都覺得 my time 已經夠啦，唔需要 me time 啦。但係你話要再將佢變成一種好有意識地，係自己嘅時間嚟去啊！如果層次低，唔好話層次低少少，即係比較貼地少少，就是、去做自己歡喜嘅事。你去買衫又好，你去跑步又好，你就咁坐喺度。攤四大字型咁喺度睇個天空都好，係比較少而家真係，因為唔知點解城市人嘅生活係實在唔好話節奏快，其實係 pack 得好緊要啊！好似話我如果嗰日咧有啲時間係空閒落嚟咧，就好似有少少罪疚感咁。當然嗰啲老細咧成日睇見你。好似好得閒咁樣，係更加覺得我哋喺度呃緊錢咁樣咧。但當然，當你係可以交到功課俾佢，佢覺得咦，你仲可以加多啲喎。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所在嚟，即係唔會係有一個情況底下就係話，泥水佬開門口，覺得自己過得人呢樣嘢已經 OK 啦，咁我哋就接受啦，亦都好悲哀嘅。即係阿 Muse， 你做 training 你知咧。即係喺現代嗰個市場學 marketing 嗰度咧，有一個基本嘅信念咧，就係跟咗一種消費主義啊嘛。我要不斷增加我嘅消費，不斷去滿足我或者社會或者公司嘅所謂增長嘅要求，而係唔可以停留喺我今年已經 OK 啦，出年只要唔差過今年咧，已經係好啦。冇人接受嘅，一定要好過今年嘅喎，出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所在嚟嘅，令到个社会嘅资源耗尽得太更加快，令到每一个人嘅生活系长久地俾人去教育到你唔可以安于现状噶、嗯。你安于现状咧，你除咗落后之外咧，你会俾人淘汰噶，系咪啊？ 系啊，同埋即系最惨咧，就系人对于呢一啲咁嘅环境咧，当个环境去。逼佢去做呢啲嘢啦，我哋叫先叫逼先啦，或者叫做引导佢去做呢啲嘢啦，佢会不假思索，跟住会去做啦。我或者我咁样，我做一个小小实验啊。喂，嗱，两位去睇戏啊，系咪先？嗱，假设去睇戏嘅时候咧，有啲小食啦。而家大家睇戏，大家就唔可以食嘢噶吓。但系重温翻以前或者未来啦，你有小食嘅时候，你会拣食爆谷啊，爆谷。 你会拣食鱼蛋啦，定系你会拣食呢个咩西班牙油炸鬼嗰啲 churros 咧？系啦，你会拣边样啊？ 我食鱼蛋， 我就睇下有冇特价。唔系，我谂我会拣 churros 噶。 系啊，你估大部分人会拣咩？ 爆谷， 爆谷， 系咪？嗱，基本上咧，呢个咧系我其中一个做嘅小嘅一个调查嚟嘅，系啦。基本上咧，我谂问过可能几千人到啦，八九成嘅人咧都会啊食爆谷嘅。咁有冇谂过点解会食爆谷嘅咧？又或者点解戏院硬系都会买爆谷嘅咧？ 因为佢至少睇所有嘅电影咧，嗰啲人喺电影场景入边睇电影嗰啲人都系拿住一大盘爆谷， 系嘛？ 所以觉得呢个系一个正常。睇电影就要睇食爆谷， 同埋最衰嘅下咧就系喺屋企煲剧，喺屋企睇波，你会唔会食爆谷啊？又少嘅，系咪嗱？即系相对上系少，你话食薯片反而会多嘅。嗱，呢啲咁嘅情况究竟点解会发生嘅咧？即系其实喺心理学就叫头先所讲嘅一啲叫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嗱，其实咧点解会食爆谷咧？就系1929年嘅时候咧。就啲電影院咧，就想引人哋咧去睇戲。嗰、那個時候嘅爆谷咧，就係、是、最平嘅。你能夠想象到嘅，種粟米係平噶嘛，係咪？咁我一條粟米已經好多粒噶啦嘛。咁所以咧，佢就會平嘅。你諗翻而家嘅爆谷咧，其實就已經唔係平，同埋都可能會相對上煩嘅。有好多小食咧，其實可以嗰個 profit margin 可能會更加會高啲嘅。但係大家都會係整爆谷，而所有人咧。都唔知去睇戲嘅時候咧，就大部分都會揀爆谷嘅，就係因為就係有呢個路徑依賴，就係、是、大部分人咧以前做乜，其他人做乜，個社會做乜，佢就會跟做乜。而恐怖下咧跟都唔出奇嘅，恐怖下咧就係佢會不假思索，仲以為呢件事係一定啱。嗱，當然食爆谷咧就冇乜所謂嘅，係咪先？係即係好多嘢都未必咁有所謂嘅。但係當講到自己啦。即係自己嘅滿足感係咪應該要自己去處理呢？咁大部分人就係因為有呢個咁樣嘅即係習慣，所以咧佢連去處理自己嘅一啲嘅生活啦，處理自己嘅滿足感啦，究竟自己中意啲乜嘢啦，基本上佢可能都係做緊一啲路徑依賴嘅嘢。嗱，我哋咪成日大學嗰時就成日都講啦，一定都會有噶啦，四仔啊嘛，係咪？我唔知送咗出去车仔、 屋 仔、 老婆仔、 老婆仔、 生翻个仔、 生翻个仔。你谂下，嗱，我哋而家唔知仲有冇啦，最少啊有阿梁建国咯，到到我哋嗰度几廿年咁样咧，其实都仍然系咁样嘅。嗱，呢个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一个路径依赖嘅，亦都系完全冇谂过究竟自己中意啲咩嘅，系啦，即系。嗰情況就係 你卅歲都未嫁或者未結婚或者未拍拖，咁即係呢啲常常都問嘅問題。唔係啊，頭先 Muse 講嗰個問題，即刻令我諗翻起我以前喺戲院撈嘅時候咧，我有一段時間喺戲院撈過。 你都撈過幾多？ 我撈好多嘢㗎。 你做大位定做放映員 啊？Why not both 啊？我都做過。 油麻地㗎嘛。 其實頭先阿仲遠卿講嗰個咧，其實我叫我哋用翻，譬如我哋而家修練嘅過程咧，就叫自動化嘅個自動導航嘅過程。咁我而家你一講起炮谷，我即刻諗翻起我當年咧，整炮谷嘅時候咧，我哋用椰油去整嘅，因為香口好多，感覺直情係個味覺都翻咗嚟。我唔知聽眾而家有冇感覺有啲肚餓啊，或者 feel 唔 feel 到嗰個炮谷啊嗰種焦糖再加少少椰油，其實你唔覺噶，但係嗰種味覺你就感受到啦。然後跟住可能飲汽水嗰一下，其實全部都係一種。真係一種自動化嘅過程。好啦，由呢個位最由此路進咧，我哋諗下我哋每一日嘅行程。一開波一起身第一件事，嗱我就攞手機嘅。咁然後跟住攞手機，我已經鍛鍊咗自己咧，就一開頭就攞住啊呢個聖經就睇兩嘢先。 係嘛？ 呢個就係我自動化嘅過程。但係一般人我哋自己諗下，一起身擘大對眼第一件事。你有幾耐冇試過去真係認真地諗下你自己嗰日你有啲乜嘢目標想做？你可能有好多自動化嘅嘢做咗，例如頭先我講玩手機，你臨瞓都玩手機㗎啦。一有出手機嘅時候呢，自動化就更加嚴重。試過太多次啦，就係呢，因為你已經教咗震機，以為自己冇嘢，但你一見到佢閃呀，一見到佢震呢，你就忍唔住撳佢，甚至乎你睇佢，手機就係一個好大嘅魔鬼嚟嘅某程度上。 嗱，咁另外咧，我想提翻就係咩叫做喺個過程裏邊，我哋揾翻自己嘅過程咧。其實喺孤獨裏邊咧，或者自己一個人，如果真實地相處同自己相處啊，呢、這個字好古怪啊。孤獨嘅時候同自己相處咧，其實有陣時我哋係嗱有，如果你上過網睇好多嗰啲咩一個人最毒的活動，個毒係即係講緊poison 嗰個毒啊。咁或者最窄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排級評級嘅，一個人去譬如去睇演唱會，有冇 一個人打邊爐？ 一個人打邊爐，嗱我試過好多，一個人嗱睇戲加一個人，我成日都唔明點解睇戲唔係一個人嘅，睇戲你唔通同個人傾偈咩？嗱一個人打邊爐，一個人食蒲飛，一個人去譬如去釣魚，或者一個人去旅行， 去旅行 呢啲其實係好常見嘅，我哋以為。但是如果这件事如果真的这么普及的话，日本那套孤独的美食家呢，五郎兄呢就不会这么多人觉得这么有感觉。正正就因为譬如我吃东西这样计，第二件事我不熟，吃东西我最熟。一个人去吃东西，就算我吃铺飞都好，其实我可以揀我喜欢吃什么的过程呢，其实原来都挺奢侈的。不是说价钱的奢侈啊。即係譬如我去一路食嘢嘅時候，一路我有冇諗下喺個過程裏面由我揀食乜嘢，揀去邊間餐廳，呢啲咁嘅過程其實都係好反映到自己嗰刻嘅心靈需要嘅。嗱，好多人食飯好簡單啫嘛，平靚正快，尤其是買一佬一個人食飯，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再唔係買個杯麵翻屋企叮咗就算。呢啲我叫做自動化嘅過程。咁但係其實你有冇試過一個人走去街市買斤蝦、買斤狗蝦翻去啊？或者買唔知買條咩魚，自己嚟到蒸俾自己去享受呢一種生活呢？嗱，當然啦，點解我會特別今日都講多少少 me time 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喺我哋香港嗰個不論工作或者各種嘅環境，其實都好大壓力嘅，或者好多會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一啲感受。如果我哋喺一個咁樣嘅高壓環境裏面長期喺度而自動化地受壓，其實我哋可能係越嚟越唔識得即係去走出呢一種咁樣嘅生活模式嘅。所以有陣時我自己覺得咧，喺呢啲即係呢啲咁樣嘅時間咧，提醒下大家，即係當係又係攞個重撥嚟叮你一聲咧，就睇下會唔會提一提。譬如你可能聽朝一早起身，你有冇谂过你去边度食个靓早餐，或者去做啲乜嘢令自己开心嘅咧？嗱，呢啲嘢其实我唔知啊。嗱，阿敬国兄，你有冇谂过呢一样嘢最近？ 哦，最近你话去边度食个靓早餐呢个系有，因为啲时间比较多少少嘅时候咧，你就会谂下，不如唔好屋企煮翻我哋每朝都要食嘅早餐啦。咁啊可以啊，揸架车去远少少。去啲地方咧，我哋一路都想去，但系以前系少去嘅咁样，呢个会有谂嘅。但系你话系咪因为咁样而令到自己嗰个自我意识系比较上强咧？我又唔系好觉，因为通常我都早一晚已经谂定噶咯，就唔系朝头早起身嗰时先谂噶。即系你只不过呢段时间你又跳出单调嘅框框嘅时候，你就去做一啲你以往系少做或者冇乜时间做嘅东西嚟咁样啫嘛。 喂，咁啊，喂，时间差唔多，我哋有一只歌咧，啊，应该呢次系阿仲远兴拣噶，你有介绍你拣只咩歌啊？喂， 系啊，呢个咧就对比头先嗰首歌咧就少个字嘅，就叫我系啦，就系张国荣嘅，系啦。咁其实咧都有少少嘅，你谂翻咧，阿梁敬国嗰首歌个年代已经就问我啦。去到张国荣呢个年代咧，佢都要同大家讲话啊！我真系要提醒自己要做翻我自己，即系证明咧，啲人系几少谂自己嘢。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不止一种

高贤1996年出生，是年轻一代的插画家，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曾经在冲绳集油画，目前主要在台湾和日本从事插画和漫画的创作。村上表示，插画家高贤的画风令我感动，于是决定全部交给他处理。他的画作有一种令我怀念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24岁深受村上影响的高贤说，接到这个工作讯息，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惊吓，因为他做梦都没想过的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那夜凌晨，小说舞台请嚟作家 Pizza 带你坐上由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分享他小说创作历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说舞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唔经唔改到咧，星期五晚最后一节广东广西，今日讲嘅题目咧系 me time， 做自己嘅时间。咁啊，得翻好短时间咧，我一定要争取咧讲我今晚其中一个最想讲嘅一句嘢或者系一段 bite 啦吓。其实咧，我真心觉得咧，今晚呢一集，我唔知道有边啲人会听到呢一集节目。咁啊，当然我都期望我哋嘅听众即系明白而家喺个複雜的社會裏面，在個這麼混沌的世情，其實是真的需要更加去有些自己的一些留返俾自己，可能攤頭又好，或者各樣嘅時間。但我更加覺得咧，我哋唔同人咧，唔同類型嘅人咧，喺呢個社會裏面咧都需要嘅。尤其是佢本身工作壓力好大，或者佢面對一啲好大盤棋啊，好複雜嘅，比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做生意嘅人咧更加複雜啦。可能已經比我哋，因為佢每日日理萬機，就要諗下究竟啊，我呢盤生意擺喺邊啊？究竟嚇、啊、應該擺喺火星嗰邊啊，定係擺喺邊度咧？咁。咁但係另外咧，有一批朋友咧，我係真心覺得啊，即係我唔知佢哋會唔會有機會聽到呢一集啦。我自己覺得咧，做官員嘅朋友，不論佢嘅職位高低，其實喺不論啊，當然我哋而家係廣東話節目啦，咁啊普通話為母語或者用英文或者其他國家嘅，佢哋未必聽到啦。但我都衷心希望咧，一班即係佢自己個壓力好大，或者佢做嘢做到無日無夜嘅，真係。吓、啊、行步路都冇时间嘅嗰班，尤其是官员咧，一定要揾啲机会去学习又好，或者去感受又好，点都好啦，去揾个时间咧，俾自己每个礼拜啦，可能啊，或者冇咁富，即系冇咁奢侈啦，吓、啊、十日或者两个礼拜，你都揾一个短短嘅时间俾自己静修，或者俾自己去静一静，去谂一谂，究竟嗰个礼拜你。有冇啲乜嘢你係想做，或者你要反思翻自己最簡單。古代都成日講每日三省吾身啦，呢啲嚇，即係呢啲係好老土嘅説法。但係我自己覺得，尤其是呢排我自己開始即係做呢啲修練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因為好多時有啲有創意嘅諗法啦。其實好多即係科學化嘅，我諗阿 Mills 可能都可以，唔知會唔會有啲咁嘅數據喺度啦。不論從科學化嘅角度也好，定還是係即係一啲感受性嘅都好啦。其實有一個時間俾自己靜落嚟，做自己中意做嘅，令自己開心嘅事，又或者係反思翻自己嗰排做過嘅嘢，點都好啦。呢一啲揾翻自己嘅過程咧，其實係會幫到自己去揾一啲更有創意嘅解決方法，唔會變成咗啲非黑即白啊，或者係一啲好頭先我講自動化嘅一啲解決問題嘅方案。 即係我最有印象就係，譬如我被攻擊啦，或者被有啲壓力喺我面前嘅時候咧，有陣時我真係好容易會諗咗一啲叫做負面啲嘅諗法去回應或者去應對。咁但係其實如果有個空間，當呢啲咁嘅壓力喺我面前嘅時候，我唔需要咁快去回應啦，可能有時回應咗都唔定啦。但係我去唞一唞，俾自己起碼最簡單啦，有好多網站或者有好多 apps 都係啦，會教你一啲譬如幾分鐘嘅靜修嘅練習，其實都足以令到我哋咧可以喺個好緊張嘅環境裏面咧去抽離翻，等自己有一個喘息嘅空間。 嗱，阿周 Sir 係真係有見地啊！即係因為咧，其實歐洲嗰啲有啲嘅議會或者某啲嘅高峰會咧，即係未必應該嗰個咧就未必係啲完全元首級嘅，但係咧其實佢哋咧喺呢啲高峰會裏面咧會有一啲節數咧去做一啲你話你又叫做學習又好，或者一啲輕鬆嘅方法又好，其實咧佢哋就係做其中咧最近就係有做靜觀嘅。不過當然啦，喺嗰幅相裏面咧，因為佢哋要交差啦，即係個新聞局即係唔同嘅地方，佢哋隻眼咧就真係望鏡頭嘅，即係個情況即係唔夠專心，你明唔明？即係唔夠，但係佢覺察到，但係覺察到個鏡頭，唔係覺察到自己嘅身體啊、呼吸啊咁嗰只。咁有做呢啲嘅。咁啊，阿周 Sir 頭先講嗰個話官員，其實真係各地都需要嗬。即係佢哋面對啲嘢，尤其是我覺得近期歐洲嘅，即係佢哋經濟又超級唔好。咁啊，个疫情亦都系近期就会好啲啦，但系相对上嚟讲，佢哋都趋向迟少少噶嘛。你可能比起咩以色列啊、美国啊咁嗰啲打疫苗嘅时候，咁所同埋佢哋自己疫苗咧就唔生性啊嘛，你知道啦，即系比其他人排先咗。咁所以咧，究竟佢哋以前嘅一啲成日都会大人大耳啲噶嘛，喺欧洲嗰边各样嘢系啦，能唔能够企得稳咧？系啦，即系。包括咧工時、退休年齡呢啲都係想改緊噶嘛，但係歐洲嘅即係市民都反對緊噶嘛，咁所以佢哋都的而且確嘅，要真係揾下啲 me time， 一來自己放鬆一下啦，二來都揾翻下自己究竟係想點。不過有時候需要勇氣嘅，即係如果揾到個自己唔對路嘅，又真係難搞啲嘅。 咁其實呢一個概念咧，或者呢個做法咧，係好耐之前其實已經喺一啲管理學上已經有提出嘅。即係你啱你阿周 Sir 講開嘅時候咧，我醒翻起即係小弟有幸咧，即係啱畢業嗰陣時加入間大公司，咁啊大公司佢有啲培訓俾我哋呢啲咩僆仔咧，其中有個培訓嘅過程之中，嗰個導師就係話你每日有啲時間咧，你要靜處。去想一想自己的事，又或者不想都可以，是要即是放空，令到人是专注于某一件事，不是做事。他有时候教呢，就是你可以譬如坐在一间房没事的，有个石头在前面，那你就想着个石头就可以了，有些时间给你们静静地下来。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法，虽然我之后都比较少 去跟从这件事。那即是换句话说，其实已经讲紧系超过30年前嘅事嚟，即系嗰个时间，其实已经有一部分嘅管理学上嘅方法啊，又或者系一份培训啊，已经系专注到呢样嘢，就系要每一个管理人，即系我都叫做吓、叫做一个培训，做一个管理人咧，就要你知道有咁嘅能力，要去静处啊，有段时间你先可以再去。无论你想一个公司的策略也好，或者个人发展也好，才可以。在这里其实再提回周 Sir 提的那件事，就是如果是有信仰的人，譬如我牧师也跟我们讲的讲道的时候，他是每一天，他不是每一个礼拜，他是每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祈祷的嘛，我要跟天父聊天嘛，今天我又想怎样又想怎样，我这样。你是要有一段时间是要跟天父独处，你是不是跟你家人一起？他说你可以，如果你家有那么好彩有个后花园，你就去后花园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去公园又好，或者你楼下一些比较人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就是你跟神之间的话语时间，你讲什么都可以。那很多时候他就说你可以打开个话夹子，就是 回想一下你今天做过什么事，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感不感觉到有困难呢？你感不感觉到你想去再进一步的时候你想怎样呢？那你就跟神在这个交往。其实这个是一个独处时间，其实也都等于我们中国传统哲学周 Sir 说，一日三省吾身，那不用三次，即我们即提倡就是每一日有个静静的时间，尤其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官员都好，就是你跟神独处的时间，回想你每一日或者你过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克服不到的事情，有什么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呢？看看神有什么指示给你。 我真的宗教我不是太过熟悉，但会不会有机会离弃了他？ 离弃什么呢？ 即是他想他跟他独处，但他会离弃他咯。神 不会的，因为我们即基督教的信仰，即新教的信仰，就是天父是一个慈爱一个怜悯的神，你只要肯跟他聊天他就会听你说的。咁至於佢點樣去回應，咁咁梗係呢啲係個人之間嘅感受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啲啟示俾到你啦？咁好大程度上其實都係取決於自己本身，究竟係有冇個心，而去回想一啲事情，某種事情上你想神有啲啟發俾你，唔係話一定係你講就一定話即刻哇好似。问答游戏比赛咁样，叮一声，跟住抢答。你讲一个题目出嚟，即刻有答案嘅。 阿梁敬国就讲咗，即系话，喺啲机构嘅培训里边有教呢一样啦。其实咧，我哋行嚟倾偈，有一个机构咧，啱啱就系话，外展训练，即系 Outward Bound。其实佢都有呢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哦。 有，我经历过添，不过我觉得对我嚟讲嗰次系一个失败咯。 因为佢有个叫 solo 啦，即系有唔同形式嘅，有啲就大家听闻嘅就系激烈啲嘅，就可能直情喺个荒岛嗰度独处一段时间啦，或者走一晚啦，或者甚至乎长过一晚啦， 30小时咁我记错 咗。系啦，有啲咧就系叫做自己喺个山头嗰度咧就坐可能几个钟咁嗰只，跟住就自己喺度写嘢谂嘢嘅。咁其實呢啲都可以係叫做一啲我哋設計定咗嘅一啲嘅 me time 嚟喎。嗱，起碼證明呢一樣嘢咧係的而且確重要而且有效嘅。所以的而且確不約而同咧喺唔同嘅機構訓練啦，或者係一啲外展嘅野外訓練咧，都有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喺度。 其實咧呢一樣嘢有用嘅地方，撇除宗教，其實好多宗教都有類似嘅，不論佛教、回教任何嘅教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叫做祈禱嘅時間，可能就係同神相處啦，或者自己靜修嘅時間啦。呢個當然係好多宗教一路脈相承，一路都有嘅嘢。就算係非宗教，即係冇宗教嘅朋友，你去做呢個過程咧，我想舉兩個少少嘅方法。一個咧就比較激烈啲嘅，我自己試過係幾好嘅效果，就係、是、行夜山一個人。咁行夜山咧，我係連嘢都唔帶去咁滯嘅嚇。當然你要注意安全啦嚇、你記住聽翻呢個政府好多宣傳 API 嗰啲佢教你 做其他啲乜嘢嘅準備啦。 但係其實咧，開頭你可能會好恐懼、好恐慌嘅。但係一路行嘅時候咧，你其實你係感受到自己同個大自然咧，其實係可以結連嘅。咁呢样嘢咧，突然间你会 pop up 咗好多好多。你一路以嚟之前好多人都会讲两个字叫初心。其实咧好多时我哋真系一路工作或者一路生活咧，我哋忘记咗自己，而忘记咗自己就系喺嗰个行嘅过程里边，唔知点解突然间 pop 爆咗好多嘢出嚟。有部分系有答案嘅，有部分系有解决方案嘅。当然啦，这个你即系当然有真系想去深入啲去处理咧，你梗系要走去。做一啲正規嘅課程啦，大佬，你唔好走火魔，你翻嚟揾我算帳，我幫唔到你啦，大佬。咁另外一個再簡單啲咧，其實你平日可能喺而家你都做到嘅，譬如你瞓喺張牀度，或者你喺個地坐喺，即係唔係一個地啊 ？sorry， 你坐喺度都好。其實你係感受到你對腳或者你身體得到大地嘅承托，然後。因为点解我会讲呢样嘢？好多好开头我唔想同大家做一次练习我唔敢，我真系唔敢。但系咧，我要提翻一样嘢就系咧，因为我哋成日都接收好多资讯嘅，我哋每一日由我头先讲话玩手机，或者我哋睇电视，好多好多。其实有啲嘢我哋想知，更多嘢我哋唔想接收嘅资讯。 甚至乎接收咗令到係我叫 toxic 嘅，令到我哋好辛苦嘅。咁但係我哋其實係唔知點樣宣泄或者抒發出去。有啲人就可能透過同啲朋友傾偈啊、爆啊咁，然後就講一堆嘢出嚟啦。咁但係嗰個係其中一種啫。但係有陣時我哋有啲嘢可能未必係用呢個方法嘅可以。咁於是乎我哋就算好簡單，唔好講到新聞咁簡單，譬如俾老細噴完一輪都好，咁你嗰下真係好唔知點算噶嘛。於是乎，我哋就可能用一個咁樣嘅時間，然後就讓自己專注喺其他嘅一個物件身上，可能係食一粒糖，可能係頭先敬國興望住粒石頭點都好，然後讓自己個即係個集中嗰個問題唔好停留咗喺問題嗰個層面，唔好停留咗喺俾人夾嗰句嘢嗰度，我哋就去咗第二個位度，俾自己唞唞先。因為嗰嗱，其實翻咗嚟冇話過解決到問題㗎，必須要講。但係起碼咧，我哋感受到原來有真係有一個時間，我係原來唔一定要俾嗰件唔開心嘅嘢籠罩住個心理咯。 嗯，係啊，同埋阿周 Sir 講得啱咧，就係佢唔係解決咗個問題，但係佢俾到你一個可能咧唔同角度同埋唔同嘅態度去睇同一個嘅問題，即係例如啊，有時可能我哋喺嗰一刻裏邊咧睇得好重嘅某一啲嘅事情咧，真係透過自己嘅一啲嘅自我探索啊，或者某一啲嘅叫做心靈上嘅放鬆啊，其實你可能對嗰件事咧就會覺得係可能係輕於鴻毛嘅，係啊，即係呢一個咧係改變咗多過係話。讲真，真系问题天天都多，你点可以解决到你身，即系你人身上咁多问题呢？其实好似翻工咁噶嘛，人生即系你永远都做唔晒嘅工作嘅，唔通你真系唔放工咩？即系咁嗰只嘅情况，咁所以就系、是、反而我哋应该要睇下就系睇问题嘅态度会唔会可以唔同呢？角度可以唔同呢？我相信呢啲嘅自觉性呢，其实就可以帮到你呢喺呢一方面。 咁啊，敬国兄仲有冇补充啊？ 我嘅补充咧，始终都系咧 ，me time 同埋 my time 呢个问题，即系我觉得你可以话我系保守又好，或者跟唔上时代都好啦。即系我始终觉得简单就系好嘅，即系 simple is beautiful。有阵时，尤其是啲社会学家，其实我就觉得社会学咧，其实一种。即係唔好意思啊，有陣時有少少多餘嘅，即係將個社會現象咧，將佢化成一個分析架構，跟住咧創啲新嘅詞彙出嚟，跟住咧就答一答答下你咁樣。咁雖然我都好崇拜一個好偉大嘅社會學家，就係、是、呢個韋伯 Max Weber。 嗯， 尤其是我一路都喺度講嘅啦 ，Max Weber 最好嗰一篇文章，我覺得咧就係、是、Politics as a vocation， 政治作為一種置業。我成日都同啲後生或者有興趣從事政治嘅人，呢一篇文章咧，其實係一個喺慕尼黑嗰陣時同班好躁動嘅年青人嘅一個演講，即係一個 lecture 嚟嘅。咁喺入邊你可以透徹到睇得到佢一個理想中嘅政治人嘅要求。當然，我哋喺唔同嘅政治制度、唔同嘅政治環境底下。呢、这、一個咁樣，我哋所講嘅 ideal type 理想嘅原型，可唔可以實踐呢？但係喺一啲咁荒誕或者咁困難嘅時期咧，有啲 my time 時間靜修一下，再睇翻下呢啲咁樣嘅文章咧，我覺得大家有啲裨益嘅。 好啦，唔经唔觉咧，今晚咧咁啊完成咗啦。一阵间翻去嘅时候，我就做一啲meditation 先。 嗯， 星期日咧就会有咧又系你啊梁敬国啊，仲有文杰华啦，同埋马恩赐兄啊嘅题目系新旧媒体。咁今晚咧最后同大家点只歌咧，就系呢个我唔可以叫新人王，但系而家都好 hit 下嘅一个年轻嘅歌手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大家细味下啲歌词啊，希 望大家一个人都可以尽兴啊。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